第三回，四海千山皆拱撞，九幽十类尽除名。却说美猴王荣归故里，自缴了混世魔王，夺了一口大刀，逐日操演武艺，教小猴砍竹为镖，削木为刀，至棋盘打哨子，一进一退，安营下寨，玩耍多时。忽然静坐处，思想道：我等在此，恐作耍成真，或惊动人王，或有秦王、兽王任此犯头，说我们操兵造反，兴师来相杀。汝等都是竹竿木刀，如何对敌？须得锋利剑戟方可。如今奈何？众猴闻说，个个惊恐道： 大王所见甚长，只是无处可取。 正说间，转上四个老猴，两个是赤尻马猴，两个是通背猿猴，走在面前道： 大王，若要制锋利器械，甚是容易。 悟空道： 怎见容易？ 四猴道： 我们这山向东去，有200里水面，那乡乃傲来国界，那国界中有一王位，满城中军民无数，必有金银铜铁等将作。大王若去那里，或买或造些兵器，交言我等，守护山场，诚所谓保泰长久之计也。 悟空闻说，满心欢喜道： 汝等在此玩耍，待我去来。 好猴王急纵筋斗云，霎时间过了200里水面，果然那乡有座城池，六街三市，万户千民来来往往，人都在光天化日之下。悟空心中想到， 这里定有现成的兵器， 我带下去买他几件，还不如使个神通觅他几件倒好。他就捻起诀来，念斗咒语，向巽地上吸了一口气，忽的吹将去，便是一阵风，飞沙走石，好惊人也。炮云起处荡乾坤，黑雾阴霾大地昏。江海波翻鱼蟹怕，山林树折虎狼奔。诸般买卖无商旅，各样生涯不见人。殿上君王归内院，阶前文武转衙门。千秋宝座都吹倒，五凤高楼晃动根。风起处，惊散了那傲来国君王，三街六市都慌得关门闭户，无人敢走。悟空才按下云头，径闯入朝门里，直到兵器馆武库中，打开门扇看时，那里面无数器械，刀、枪、剑、戟、斧、钺、矛、镰、鞭、把、抓、剪、弓、弩、叉、矛，件件备具。一见甚喜道： 我一人能拿几盒？还使个分身法，搬将去吧。 好猴王即拔一把毫毛，入口嚼烂，喷将出去，念动咒语，叫声 变。 变作千百个小猴，都乱搬乱抢，有力的拿五七件，力小的拿三二件，尽数搬个清净。竟踏云头，弄个设法，换转狂风，带领小猴聚回本处。却说那花果山大小猴儿正在那洞门外玩耍，忽听得风声响处，见半空中 压压叉叉，无边无岸的猴精唬得都乱跑乱躲。 少时，美猴王暗落云头，收了云雾，将身一抖，收了毫毛，将兵器乱堆在山间，叫道： 小的们都来领兵器。 众猴看时，只见悟空独立在平阳之地，俱跑来磕头问故。悟空将前使狂风搬兵器，一应事说了一遍。众猴称谢毕，都去抢刀夺剑，抓斧争抢，扯弓搬弩，吆吆喝喝耍了一日。次日依旧排营，悟空汇集群猴，计有47000余口，早惊动满山怪兽，都是些狼、虫、虎、豹、脊、张、脊、狐、狸、宽、狮、象、酸泥、猩猩、熊、鹿、野史、山牛、羚羊、青似、角、神鳌，各样妖王共有72洞，都来参拜猴王为尊，每年献供40点卯，也有随班操备的，也有随节征粮的，齐齐整整把一座花果山造得似铁桶金城，各路妖王又有进金鼓、进彩旗、进盔甲，纷纷攘攘，日逐加席五星时。美猴王正喜间，忽对众说道： 汝等弓弩熟谙，兵器精通，奈我这口刀着实狼康，不随我意，奈何？ 四老猴上前启奏道： 大王乃先生，凡兵士不堪用，但不知大王水里可能取得。 悟空道： 我自闻道之后，有72般地煞变化之功，筋斗云有莫大的神通，善能隐身遁身，奇法设法，上天有路，入地有门，不日月无影，入金石无碍，水不能溺，火不能焚，哪儿去不得？ 四猴道： 大王既有此神通，我们这铁板桥下水通东海龙宫，大王若肯下去寻着老龙王，问他要件什么兵器，却不称心。 悟空闻言甚喜道： 等我去来。 好猴王跳至桥头，使一个避水法，捻着诀扑的钻入波中，分开水路，进入东洋海底。正行间，忽见一个巡海夜叉挡住，问道： 哪儿推水来的？是何神圣？说个明白，好通报接应。 悟空道： 吾乃花果山天生圣人孙悟空，是你老龙王的近邻，为何不识？ 那夜叉听说，急转水晶宫传报道： 大王，外面有个花果山天生圣人孙悟空，口称是大王近邻，将到宫也。 东海龙王敖广急忙起身，与龙子龙虾虾兵蟹将出宫迎道： 上仙请进，请进。 直至宫里相见，上座献茶毕，问道： 上仙几时得到守河仙术？ 悟空道：我自生身之后出家修行，得一个无生无灭之体，今因教引儿孙守护山洞，奈何没见兵器，久闻闲林祥乐摇弓备却，便有多余神器，特来告求一见。 龙王见说，不好推辞，即着柜都司取出一把大汉刀奉上。悟空道： 老孙不会迟到，请另赐一见。 龙王又召霸大卫领善力士，抬出一汉九股叉来。悟空跳下来接在手中，使了一路，放下道： 轻轻轻，又不甚少，不甚少。 龙王心中恐惧，又找提督李总兵抬出一柄化杆方天戟，那戟有7200斤重。悟空见了，跑近前接在手中，丢几个架子，撒两个解数，插在中间道： 也还轻，轻轻。 老龙王一发怕道： 上仙，我宫中只有这根戟重，再没什么兵器了。 悟空笑道： 古人云，愁海龙王没宝哩，你再去寻一看，若有可疑的，一一奉驾。 龙王道： 伪的在无。 正说出，后面闪过龙婆龙女，说道： 大王，观看此圣绝非小可，我们这海藏中那一块天河底的神针铁，这几日霞光闪闪，锐气腾腾，敢莫是该出现一此圣也？ 龙王道：那是大禹治水之时定江海浅深的一个定子，是一块神铁，能重何用？ 龙婆道：莫管他用不用，且送一他，凭他怎么赶造，送出宫门便了。 老龙王一眼尽向悟空说了。悟空道： 拿出来我看。 龙王摇头道： 扛不动，扛不动，需上仙亲去看看。 悟空道： 在何处？你引我去。 龙王国引导至海藏中间，忽见金光万道，龙王指定道： 那放光的便是。 悟空撩衣上前摸了一把，乃是一根铁柱子，约有斗来粗，二丈有余长。他尽力两手抓过道： 忒粗忒长些，再短细些方可用。 说毕，那宝贝就短了几尺，细了一尾。悟空又颠一颠道： 再细些更好。 那宝贝真个又细了几分。悟空十分欢喜，拿出海藏看时，原来两头是两个金箍，中间乃是一段乌铁，紧挨箍有卷成的一行字，唤作如意金箍棒，重13500斤。心中暗喜道： 想必这宝贝如人意。 一边走一边心思口诀，手掂着道： 再短细些更妙。 拿出外面只有二丈长短，碗口粗细。你看他弄神通，丢开解数，打转水晶宫里，唬得老龙王胆战心惊，小龙子魂飞魄散。龟鳖圆驼借缩镜，鱼虾鳌蟹尽藏头。悟空将宝贝执在手中，坐在水晶宫殿上，对龙王笑道： 多谢贤灵好意。 龙王道： 不敢不敢。 悟空道： 这块铁虽然好用，还有一说。 龙王道： 上仙还有甚说？ 悟空道： 当时若无此铁倒也罢了，如今手中紧拿着它，身上无衣服相衬，奈何？你这里若有披挂，索性送我一件，一走奉还。 龙王道： 这个确实没有。 悟空道： 一刻不凡二主，若没有，我也定不出此门。 龙王道： 凡上仙再转一海，或者有之。 悟空又道： 走三家不如做一家，千万告求一件。 龙王道：“为的没有，如有即当奉承。” 悟空道：“ 真个没有，就和你试试磁铁。” 龙王慌了道：“上仙，切莫动手，切莫动手，待我看舍弟处可有，当送一副。” 悟空道：“ 领地何在？” 龙王道：“舍弟乃南海龙王敖钦，北海龙王敖顺，西海龙王敖润是也。” 悟空道：“ 我老孙不去，不去。俗语谓舍三不敌见二，指望你随高就低的送一副便了。” 老龙王道：“ 不需上仙去，我这里有一面铁鼓，一口金钟，凡有紧急事，雷得鼓响，撞得钟鸣，舍弟们就顷刻而至。” 悟空道：“ 既是如此，快些去擂鼓撞钟。” 真个那驼将便去撞钟，鳖帅即来擂鼓。 少时，钟鼓响处，果然惊动那三海龙王。须臾来到，一齐在外面会着。 敖钦道：“大哥，有甚紧事，擂鼓撞钟？” 老龙王道：“ 贤弟不好说，有一个花果山什么天生圣人，早先来认我做邻居，后来要求一件兵器，现钢叉嫌小，奉画戟嫌轻，将一块天河定底神针铁自己拿出手，丢了些借书，如今坐在宫中又要锁什么披挂，我处无有，故响钟鸣鼓，请贤弟来，你们可有什么披挂送他一副，打发出门去罢了。” 敖钦闻言大怒道：“我兄弟们点起兵拿他不是。” 老龙猛道：“莫说拿那块铁，晚些儿就死，磕着些儿就亡，挨挨皮儿破，擦擦筋儿伤。” 西海龙王敖润说：“二哥不可与他动手，却只凑付皮挂于他，打发他出了门，其表奏上上天，天自诛也。” 北海龙王敖顺道：“说的是，我这里有一双藕丝布云履。” 西海龙王敖润道：“我带了一副锁子黄金甲哩。” 南海龙王敖钦道：“我有一顶凤翅紫金冠哩。” 老龙大喜，引入水晶宫相见了，以此奉上。悟空将金冠、金甲、云履那双穿戴停当，十动如意棒一路打出去，对众龙道：“ 可造可造。” 四海龙王甚是不平，一边商议进表上奏不提。你看这猴王分开水道，进回铁板桥头，窜将上去，只见四个老猴领着众猴都在桥边等待。忽然见悟空跳出波外，身上更污一点水湿，金灿灿的走上桥来，唬得众猴一齐跪下道：“ 大王好华彩呀，好华彩呀。” 悟空满面春风，高登宝座，将铁棒竖在当中。那些猴不知好歹，都来拿那些宝贝，却便是蜻蜓撼铁树，分毫也不能惊动。一个个摇指伸舌道：“ 爷爷呀，这一般重，亏你怎的拿来呀？” 悟空近前舒开手，一把抓起，对众小道：“ 我个有主，这宝贝镇于海藏中，也不知几千百年，可可的金穗放光，龙王只认作是块黑铁，又唤作天河镇底神针，那厮美都扛不动， 请我亲自去拿之。那时此宝有两丈多长，斗来粗细，被我抓他一把，意思嫌大，他就少了许些。再叫小些，他又小了许多。再叫小些，他又小了许多。 即对天光看出，上有一行字，乃如意金箍棒，13500斤。你都站开，等我再叫他变一变看。 他将那宝贝掂在手中，叫 小小小， 即时就小做一个绣花针枪似，可以塞在耳朵里面藏下。众猴骇然，叫道：“ 大王，还拿出来耍耍！” 猴王真个去耳朵里拿出，托放掌上，叫：“ 大大大！” 既又大，做斗来粗细，两丈长短。他弄到欢喜处，跳上桥，走出洞外，将宝贝攒在手中，像一个法天象地的神通，把腰一弓，叫声。 长， 他就长得高万丈，头如泰山，腰如峻岭，眼如闪电，口似血盆，牙如剑戟，手中那棒上第33天，下至18层地狱，把些虎豹狼虫满山群怪72洞妖王都唬得磕头拜礼，战兢兢，魂魄散飞。霎时收了法相，将宝贝还变作个绣花针藏在耳内，复归洞府。慌的那各洞妖王都来参贺。此时遂大开旗鼓，响震铜锣，广设珍馐百味，满斟椰叶蒲桨，与众饮宴多时，却又依前教演。猴王将那四个老猴封为健将，将两个赤尻马猴唤作马刘二元帅，两个通背猿猴唤作崩巴二将军，将那安营下寨，赏罚注事都赋予四健将维持。他放下心，日逐腾云驾步，遨游四海，行乐千山，施武艺，遍访英豪，弄神通，广交贤友。此时又会了个其弟兄，乃牛魔王、蛟魔王、鹏魔王、狮驼王、猕猴王、龙王，连自家美猴王7个，日主讲文论武，走宣传商，弦歌吹舞，朝去暮回，无般不乐。把那个万里之遥只当庭为之路，所谓点头尽过3000里，扯腰800有余程。一日在本洞吩咐四健将安排宴席，请六王赴饮，杀牛宰马，祭天祥地，找众怪跳舞欢歌，俱吃得酩酊大醉。送六王出去，却又赏劳大小头目，已在铁板桥边松阴之下，霎时间睡着。四健将群众维护，不敢高声。只见那美猴王睡里见两人拿一张批文，上有孙悟空3字，走近身，不容分说，套上绳，就把美猴王的魂灵锁了去，踉踉跄跄直带到一座城边。猴王见觉酒醒，忽抬头观看，那城上有一铁牌，牌上有3个大字，乃幽冥界。美猴王顿然醒悟道：幽冥界乃阎王所居，何谓道子？那两人道：你今阳寿该终，我两人领批，勾你来也。猴王听说，道： 我老孙超出3界之外，不在五行之中，已不服他管辖，怎么朦胧又敢来勾我？ 那两个勾死人只管扯扯拉拉，定要拖他进去。那猴王恼走性来，耳朵中扯出宝贝，晃一晃，挽来粗细，略举手把两个勾死人打为肉酱，自解其锁，丢开手，轮着棒打入城中。唬得那牛头鬼东躲西藏，马面鬼南奔北跑，众鬼族奔上森罗殿抱着。 大王，祸事祸事，外面有一个毛脸雷公打将来了。 慌的那十代冥王急整衣来着，见他相貌凶恶，即排下班子应声高叫道：上仙留名，上仙留名。猴王道： 你既不认得我，怎么差人来勾我？ 狮王道： 不敢不敢，想是差人差了。 猴王道： 我本是花果山水帘洞天生圣人孙悟空，你等是什么官位？ 狮王躬身道：我等是阴间天子十代冥王。悟空道： 快报名来，免打。 狮王道：我等是秦广王、楚江王、宋帝王、武官王、阎罗王、平等王、泰山王、都市王、汴城王、转轮王。悟空道： 汝等既登王位，乃灵仙感应之类，为何不知好歹？我老僧修仙了道，与天齐寿，超生三界之外，跳出五行之中，为何找人拘我？ 十王道： 上仙息怒，普天下同名同姓者多，或是那勾死人错走了也。 悟空道： 胡说胡说，常言道，官差吏差，来人不差，你快去生死簿子来，我看。 十王闻言，即请上殿查看。悟空执着如意棒，竟登森罗殿上，正中间南面坐上。十王即命掌案的判官取出文簿来查，那判官不敢怠慢，便到私房里捧出五六部文书，并十类簿子，逐一查看。裸虫、毛虫、羽虫、昆虫、灵界之属，俱无他名。又看到猴鼠之类，原来这猴似人相，不入人名；似裸虫，不居国界；似走兽，不服麒麟馆；似飞禽，不受凤凰侠。另有个簿子，悟空亲自检阅，直到那魂字1350号上方住着孙悟空名字，乃天产石猴，该寿342岁，善终。悟空道： 我也记不得寿数几何，且只消了名字便罢，取笔过来。 那判官慌忙捧笔，饱添浓墨。悟空拿过簿子，把猴鼠之类但有名者一概勾之，昨下簿子道： 了账了账，今番不服你管了。 一路棒打出幽冥界，那十王不敢相近，都与翠云宫同拜地藏王菩萨，商量其表，奏闻上天，不在话下。这猴王打出城中，忽然伴着一个草疙瘩跌了个肿，猛地醒来，乃是南柯一梦，才觉身腰，只闻得四剑将与众猴高叫道： 大王吃了多少酒，睡着一夜还不醒来？ 悟空道： 睡还小可，我梦见两个人来此勾我，把我带到幽冥界城门之外，却才醒悟，使我显神通，直嚷到森罗殿与那十王争吵，将我们的生死簿看了，却有我等名号，俱是我勾了，都不服那厮所辖也。 众猴磕头礼谢。自此山猴都有不老者，以阴司无名故也。美猴王言毕前世，四剑将报之各洞妖王都来贺喜。不几日，六个义兄弟又来拜贺，一闻萧明之故，又个个欢喜，每日俱乐不提。却表起那个高天上圣大慈仁者，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，一日驾坐金阙云宫凌霄宝殿，聚集文武仙卿早朝之际，忽有邱弘济真人启奏道：“万岁，通明殿外有东海龙王傲广进表，听天尊宣召。”玉帝传旨，着宣来。傲广宣至凌霄殿下，礼拜毕，旁有引奏仙童接上表文，玉皇从头看过。表曰：“水源下界东胜神州东海小龙臣傲广启奏大天圣主玄穹高上帝君，今因花果山生水帘洞主妖仙孙悟空者欺虐小龙，强作水宅，所兵器施法施威，要披挂逞凶逞势，经伤水族，胡走龟拓，南海龙战战兢兢，西海龙凄凄惨惨，北海龙缩手归降。陈傲广书身下拜，献神针之铁棒，凤翅之衣冠，与那锁子甲步云履以礼送出。他仍弄无疑，显神东但云郭造郭造果然无敌，甚为难治。臣今启奏福望圣才，恳起天兵收此妖孽，折使海月清宁，下元安泰。”奉奏，圣帝懒毕，传旨召东神回海，朕即遣将擒拿。老龙王顿首谢去。下面又有葛仙翁天师启奏道：“万岁，有名司秦广王姬凤，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萨表文进上。”旁有传言玉女接上表文，玉皇已从头看过。表曰：“幽冥境界乃地之阴司，天有神而地有鬼，阴阳转轮，禽有生而兽有死，反复雌雄，生生化化，孕女成男，此自然之术，不能易也。今由花果山水帘洞天产妖猴孙悟空逞强行凶，不服拘患，弄神通打绝九幽鬼使，是势力经商时代磁王，大闹罗森，强销名号，致使猴鼠之类无拘，猕猴之处多寿，寂灭轮回，各无生死。贫僧具表冒读天威，扶起调遣神兵，收降此妖，整理阴阳，永安地府。”进奏。玉皇懒毕，传旨昭明君回归地府，朕即遣将擒拿。秦广王亦顿首谢去。大天尊宣众文武先行，问曰：“这妖猴是几年生育，何代出生，却又这般有道？”一言未及，班中闪出千里眼顺风耳道：“ 这猴乃300年前天辰石猴，当然不以为然。不知这几年在何方修炼成仙，降龙伏虎，强销死机也。” 玉帝道：“ 那路神将下界收服。 言未及，班中闪出太白长庚星，俯首启奏道： 上圣三界中凡有九孝者皆可修仙，奈此猴乃天地欲成之体，日月运就之身，他也顶天履地，福漏参侠，今既修成仙道，有降龙伏虎之能，与人何以异哉？臣启陛下，可念生化之慈恩，降一道招安圣旨，把他宣来上界，授他一个大小官职，与他记名在录，居住此间，若受天命，后再升赏，若违天命，就此缉拿。一则不动众劳师，二则首先有道也。 玉帝闻言甚喜，道： 以情所奏。急者文曲星官修诏，找太白金星招安。 金星领了旨，出南天门外，按下祥云，直至花果山水帘洞，对众小猴道： 我乃天差天使，有圣旨在此，请你大王上界，快快报之。 洞外小猴一层层传至洞天深处，道： 大王，外面有一老人背着一卷文书，言是上天差来的天使，有圣旨请你来。 美猴王听得大喜，说道： 我这两日正思量要上天走走，却有天使来请，叫快请进来。 猴王急整衣冠，门外迎接。金星进入当中，面南立定道： 我是西方太白金星，奉玉帝招安圣旨，下界请你上天拜受仙禄。 悟空笑道： 多谢老星降临， 叫 小的们安排宴席款待。 金星道： 圣旨在身，不敢久留，就请大王同往，待荣迁之后再从容续也。 悟空道： 陈光顾，空对空对。 即唤四健将，吩咐 谨慎教养儿孙，待我上天去看看路，却好带你们上去同住也。 四健将领诺，这猴王与金星纵起云头，生在空霄之上，正是那高谦上品天仙位，名列云班宝录中。毕竟不知受个什么官爵，且听下回分解。